从举报平台数据看，十一月份共收到的举报线索是4280条，数量大幅下降。 针对双减实施以来，有学校反映开展课后服务场地不足的问题，李玉刚表示，学校要因地制宜，因校制宜，也可以就近走出去。 比如说博物馆啦、展览馆啦、图书馆啦，还有科普基地啊、体育场馆啦等等，这个也是有一个从实际出发问题。那你农村地区的可以到啊农业示范基地啊、现代农业的示范园呐、类似这样的地方去，靠着企业经理可以到企业去。总的来说，我们要把社会资源要利用好，就近安排。 而在作业方面，李玉刚表示，提高作业设计质量是减轻作业过重负担的治本之策。要创新作业的类型，开展作业设计的大赛、遴选、展示、交流等。 需要我们精准分析学情，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，有针对性的推送作业。包括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些分层作业、一些弹性作业、一些差异化的作业、个性化的作业，有的地方还采取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搞的智慧作业，是很好的经验。还可以探索搞一些跨学科的综合性的作业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。 今天发布的《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至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》显示，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85.2%，全国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.2%。目前全国共有幼儿园29.2万所，其中公办幼儿园12.4万所，民办幼儿园16.8万所，全国共有幼儿园专任教师291.3万人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，接下来为您带来连线报道。 新闻正在发生，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。 一周楼市动态，我们来关注上周北京的楼市详细情况，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。雅静你好。 你好冰冰。 先请介绍一下上周北京楼市的相关数据。 好的，那么上周北京新房成交1307套，上升68.86%，二手房成交2893套，环比下跌6.44%，二手房市场均价为57287元每平方米，环比是上涨了0.77%。从区域上来看，石景山区环比涨幅居首，朝阳的挂牌房源量是领先的。那么上周涨价房源占比是6.99%，相比上上周占比有所扩大。冰冰。 那么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发布12月度一年期和5年期贷款利率的基准，那其中一年期贷款利率基准下调5个基点，这对于房地产行业有哪些影响呢？ 那12月份呢，这个一年期的这个基准是3.8%，那么5年期的基准是4.65%，那这个一年期是下调了5个基点，而这个5年期是连续20个月没有改变了。那么贝壳研究院的发布的重点城市的主流房贷利率数据显示呢，在12月份103个重点城市的主流首套房贷利率是5.64%，二套利率是5.91%，也是比11月回落了5个基点左右。那么4季度以来呢，首套和二套房贷的利率都比9月份的高点累计是回调了10个和8个基点。那么本月平均的放款周期是57天，也比上个月是缩短了11天。那么业内认为呢，一年期的这个基准下调呢，是结合前期的央行降准，那有效的会促使资金支持来实体经济的发展。作为这个房贷利率基准锚的这个5年期以上的这个基准呢，是保持不变，也是从宏观层面对于平稳房地产市场、防止刺激楼市这样的有一个显著的作用。那么信贷环境的改善对于市场成交也是有明显的一个促进的作用。那么10月以来，贝壳50城的二手房成交量连续是2个月环比增长。那么市场成交在加速的筑底当中，这也进一步的促进了市场成交在今年底、明年初会继续企稳回升，那么价格也会在交易量的回升后逐步的止跌趋稳。冰冰。 好的，感谢雅静带来的报道，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 好，关注天气，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山区有零星小雪，东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2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明天白天阴转多云，北转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5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5%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0，首要污染物 PM10， 空气质量良。